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播出小说《永生斋》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公元1895年，也就是光绪21年，大邓各庄的秋天来了。那无垠田野里的稻子、谷子、玉米都熟了，沉甸甸、黄澄澄的，在秋风的吹拂下滚动着金色的浪花。这天傍晚，晚霞挂在天边，田野余晖照耀。这个时候，从庄稼地的尽头的土路上飞驰而来一辆马车，跨过西河往南一拐，在王焕章家大院的门前停了下来。只见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跳下了马车，将马缰绳急速地绕了两圈，拴在马桩上，跨步来到门前，抡起双拳当当地砸在门环上，操着一口沧州话高喊起来： 松莲兄啊，松莲兄啊，俺拴住来喽。 这大门没有上拴，中年汉子的话音未落，人已然闯进了大院了。当地的名医王宗莲正坐在堂屋给病人把脉问诊呢，他扭头笑着说：哦，拴住地来了，我瞧你急的慌的啊，我张叔没事吧？中年汉子满头冒着汗，瞪着眼睛急切地说： 不是啊，那我爹好着呢，是你家要出大事啊，我爹派我前来报信儿啊。 王宗莲这么一听心中一惊，开好药方送走了病人，站起身说：拴住地啊，别急啊，大老远的跑过来累坏了吧，啊，先喝杯水坐下慢慢说。张拴柱站在原地不肯坐下，心情稍稍平复，说起话来也顺畅了。是这码子事啊，这沧州城里啊，3天前跑过去一伙人，据说是被官府追捕的逃犯，说是你家大院里藏着啥宝贝，他们都急红了眼了，正在打我换张侄子和王四爷家公子的主意，要绑他们俩的票啊，估计那伙人也该回到他们的通州老窝了。王宗莲倒吸了一口凉气， 坐在椅子上，仔细地听完了张栓柱叙说的细节末枝，他心中暗想：我行医多年，治病救人，四哥在北京老三顺斋鞋铺当掌柜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堂堂积善之家，怎么无中生有，摊上如此的劫祸呢？要说跟黑道上的恶人斗智斗勇，打打杀杀，那还得是宗清四哥。可是他远在北京城里，这会儿去报信也来不及呀。虽说缓章、泽民会些武功，可终究是俩没有成年的孩子啊。王宗莲眉头紧锁，在青砖地上踱着步，沉思不语。王宗莲来回走了两圈，忽然想起邻村小邓的庄杨廷芳的大儿子杨继业是通州警局局长，刹那间眼前一亮，计上心来。他把张栓柱领到了后院，安顿妥当，换上了青灰色的长袍，辫子一甩，迈出了王家大院，直奔小邓的庄杨廷芳家。说来话长啊，大邓各庄学堂里有一位教书先生，姓刘，名连喜，河北安新县人。他为人师表，清高正直，深得学生和家长们的尊重爱戴。王焕章、王泽民和杨廷芳之孙杨康都是他的得意门生。这个刘连喜有一个远房外甥叫朱不如，他的祖父人送外号朱老大，凭着会几手武功，结交地痞流氓，在保定城抢占地盘，抢收商户保护费，发了家，在老城前街开了一家当铺和一个酒楼。这个当铺专门黑典当人的钱和物，当地人是有苦难言。那酒楼明里做吃饭住宿的生意，暗里呢是个妓院，早已然是骂名远扬了。后街镖局二当家在酒楼里喝花酒，与朱老大争女人结下了仇。大年除夕之夜，趁着朱老大喝得大醉，连捅数刀将其杀死。二当家连夜逃到张家口一带，隐姓埋名，没了音信。朱老大一命归天之后，当铺酒楼逐渐的衰败了。到了朱不如这辈，祖上的基业没留下来，坑蒙拐骗、奸诈狡猾的恶习，他却继承了不少。朱不如在保定城里读过几年私塾，有学问的不良之人那干起坏事来更是可恶，他专门给当地的恶人出坏点子，给商家挖坑下套，巧取豪夺商铺摊位。保定城东门里的糕点铺东家不但被他们拐骗走了铺面，而且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躺在家中时连气带恨，不到十天就含恨离开了人世。他的恶行被受害人联名告到了府衙，正赶上从高碑店过来走马上任的潘大人接到了此状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责令捕快即刻追查严办。这伙恶人被一网打尽，追拿归案，判朱不如坐了7年大牢。朱不如从大牢里被放出来之后，自知保定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北上来到了通州，在西门外给家做秋梨膏买卖的店铺当账房先生。他恶习不改， 暗地里勾搭漕运码头上的合肥，还抽上了鸦片烟。为能有更多的钱吸食鸦片，他私下里做假账贪污店里的钱财，既坑东家又骗客户。后来啊，被掌柜的查账发现了问题，报告给了东家。东家召集手下人，用皮鞭木棍一通毒打，主簿如跪在地上叫苦不迭，连忙招供抱头求饶。东家看他已然是不可救药了，命令几个伙计连拉带拽的把他扔到通州城外运河东岸的杂草丛中了。这个朱不如啊，也是命不该绝。当他一瘸一拐的从这个杂草丛中爬出来的时候，被漕运码头上的合肥给撞见了，把他抬到了合肥老大郑三炮的眼前。这郑三炮领教过他的鬼点子，觉得留着他还有用，就让手下把他抬到了运河东岸沙谷堆古庙老巢收留下来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鱼找鱼，虾找虾，凭朱不如满脑子的坏水儿，在漕运码头合肥里他站住了脚。有朱不如这个狗头军师加盟，郑三炮如虎添翼，先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砸了秋梨膏铺子，打残掌柜的，为朱不如报了一箭之仇。后来呢，又在漕运码头欺行霸市，打劫商船，无恶不作，惊动了官府了。通州警局局长杨继业亲自督阵，直抵沙谷堆古庙，打得合肥如丧家之犬，仓皇逃窜。郑三炮带着朱不如和几个侥幸逃脱的手下，沿着运河往南逃到了沧州城，找到了同为黑道上的把兄弟汤木人，在他的大车店停住了脚，暂避一时。这位汤木人是黑道上的高手，他利用开大车店消息灵通的优势，从四面八方来往的客流中打探各地的宝物和家藏，伺机下手盗窃，屡屡得手，人送外号汤下手。汤木人设宴款待郑三炮，酒过三巡，郑三炮来了兴致了，端起了盛满了沧州老白干的大海碗，站起来一扬脖子，咕咚咕咚喝进了肚子里，大声说： 这汤大哥，哎呀，这辈子没白拜你这个兄弟，我郑三炮被官府追的是屁滚尿流啊，汤大哥不嫌弃，收留了俺哥几个，我在这儿谢谢了。 说着他双手抱拳，躬身施礼。坐在郑三炮旁边的几个手下也端着酒碗站起来同敬汤某人， 多谢汤大哥收留，谢谢了。 汤某人伸手制止，操着满口的沧州话，咧着大嘴，呲着黄牙， 没有，哎呀，三炮老弟啊，外道了啊，拜把子的弟兄们，没得说，喝酒，喝喝啊。 汤姆人坐回了原处，欠着身子，发黄的眼珠子乱转着，神秘地说： 这个三炮老弟啊，天底下有那么多可打的事儿啊，干啥非要把脑袋拴在船帮上啊？我听说呀，通州北运河东岸不远处的大凳子庄啊，有个王家大院啊。哎呀，据说那个王家老祖宗是元大都忽必烈手下的重臣哦。到了明朝崇祯年间，王家又出了一位奇人呢。那有钻天入地的本事啊， 他从运河东岸一个跟头翻过去，直达西岸，在大运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要在十里开外才能见到他。啊，人送外号王飞龙啊。这汤姆人是连说带比划，越说越来劲儿，吐沫星子满天飞呀。郑三炮他们一桌的人大眼瞪小眼儿，如听天书似的。汤姆人看郑三炮更是伸着脖子咧着嘴听得入了迷，就想给他来个下马威。他推开了酒碗，抄起了一只筷子，嗖的一声扔了出去。那只筷子一头猛地扎进了郑三炮眼前那碗里的红烧肉上，溅出的肉汤落在了他脸上直往下流。郑三炮猝不及防，心中一惊，仍然摆出了一副镇定自若的姿态，抬起手擦擦脸上的肉汤，不动声色地笑着说：哦， 哎呦，没想到汤大哥如今下手还是如此之快啊，小弟佩服佩服。 这说着抓起了汤姆人甩过来的筷子，一扭腕子，将筷子尖上扎着的红烧肉放进嘴里，边吃边开着玩笑说： 好香的红烧肉，哎呦，老兄还是当年的那个汤下手啊。 郑三炮的手下被汤姆人的举动吓懵了，听郑三炮如此一说，就收回了准备掏凶器的手，应和着也都大笑起来了。汤姆人半举着手，呲着牙： 哎呀，我是怕三炮老弟啊光顾着听了不吃菜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碗红烧肉那是沧州一绝呀，各位兄弟啊，先吃一会儿啊，再听我往下说。 又吃了几口菜，汤姆人神秘地说： 这个王飞龙有多厉害啊，听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。明崇祯年间，李自成攻打北京城，那个仗打的是人仰马翻，血流成河呀。王飞龙和城外的人一起帮农民军攻城啊，那个时候他年轻啊，力大过人，喝那双臂一较劲儿，举起了500斤重的大石墩子砸进了护城河。一帮农民军就是靠这块大石墩子当着跳板杀进了城门的。 酒桌上的人都扬着脸听着。 汤姆人卖着关子说：喂，哥几个啊，猜猜那王家祖传最值钱的是个啥呀？啊，先喝口酒吃口菜，听我慢慢的说。 郑三炮耐不住劲儿了，大声的冲着汤姆人说： 哎呦，汤大哥呀，你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，你那王家的宝贝是啥呀？哎呦，别逗圈子了，你就直说吧。 汤姆人用手抹了一下嘴，压低了嗓门接着说： 我给你们说呀，王家那两件宝物啊，一个是唐伯虎的弓马人物画呀，叫做柳迎春是吗？胡帐夜谈兵。另一件是北宋年间官窑打青花瓷碗，哎呀，据说是王飞龙在大运河上做保镖镖师的时候，在船上救过一个明朝的大太监。这个大太监为了报恩，临上岸的时候特意把这两件宝物送给了他。江湖上传说的这两件宝贝，如今就在大邓各庄王家大院的两兄弟手里啊。哎，我说三宝啊，你要是能弄到手，那可够你这帮兄弟吃上几辈子的喽。 郑三炮听得心里直痒，半信半疑的盯了一眼朱不如， 朱不如坐在郑三炮的侧面，冲郑三炮点了一下头，脑子里边已经有了鬼点子了。酒足饭饱，汤牧人招呼打车店的伙计打扫出几间空房子，把郑三炮他们安排妥当，带着保镖又到夜来香酒楼寻欢作乐去了。郑三炮被汤牧人说的鬼迷心窍，他心里嘀咕，哎呀，在漕运码头混了这么多年了，这王家大院这个事情我怎么就没有听说过呢？他把朱不如叫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他问，哎，我说刚才听汤牧人这个小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哎，你不是在通州也待了几年了吗？你听说过这码子事吗？嘿嘿，大哥呀，嘿嘿，先不要急啊，听我细细的说。朱不如望了望窗外，眼神问，转身来到了郑三炮的身旁，低声说，这王家大院这个事情在通州地界儿早有流传，我当账房先生的时候还专门去过这个大邓各庄，暗地里一打听，王家是有俩兄弟，老大王宗清的家在后街，家大业大，光那个地呀就有几百亩呢，听说他在北京城里一家鞋铺当掌柜的，人称王四爷。哎呦，这王四爷可了不得呀，但十岁拜京城飞镖大侠刘成武为师，十五岁在天桥武馆登台比武打擂，这一袋烟的功夫啊，就将号称城南拳王的陈二牛踢下擂台了。后来飞镖大侠把飞镖绝技传给了王四爷，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人缘好，黑道上的人都高看他。这王家老二呢，叫王宗莲，是通州北运河一带有名的中医，他医术高超，有一套点穴针灸的绝技，嘿，那真是针到病除啊。他呢就住在村西头河边王家的祖宅。这两兄弟的名望啊，再厉害的黑道啊，嘿，也没人敢打王家的这个实质。哎，朱不如说着前起身向外张望了一下，窗外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的响动。朱不如把心放下来，抬高了嗓门接着说，我跟你说呀，在酒桌上，嘿，我一看我就明白了，这汤某人，嘿，明着收留咱们，暗地里的恨不得让咱们立马消失，他那鬼心眼子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怕留咱们时间一长占了他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就鼓动咱们往这火坑里边跳呢。嗯，郑三炮点着头咬着牙根说，我看这汤某人也是没憋好屁，这孙子就是激将法，想把我引上道，他好借刀杀人要咱们的小命。嘿，行啊，这回就给他个将计就计，打邓各庄那个王家大院我还他妈真吃定了，等得了手就杀个回马枪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这个蠢猪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